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見悟。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香港特區日日新鮮,獲金 今天終審庭製造了一個大炸彈 5個法官一致裁定,特區政府勒令香港非永久居民未住滿7年,不准拿綜援違憲 即是違反基本法。所謂違憲,據其中一個大法官包治金說,是違反基本法第36條。因為基本法第36條說明,是香港居民可以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包大法官就說,這一條,他說香港居民 他沒有說到是香港永久居民,還是非永久居民 所以用這4個字叫香港居民 5大終審庭的大法官一致就說,當然這個按照香港普通法 我完全明白,是英語世界邏輯思維來判決 就是,對不起,未夠7年,全部有得拿綜援 有權申請,首先要搞清楚這件事,有權申請就有得拿,中援是需要經過申請的程序的,雖然在報紙上也找到今次涉案的那位新移民,在廣州就有這個物業,但當然問題是去到最後香港人今天就在Facebook已經爆了版,究竟現在香港人還信不信香港現在所謂 把關的制度,這個最吊詭的地方今天是,現在香港其實,尤其是所有信奉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司法獨立的人,是應該開心的,因為香港的法官依照著他們的詮釋去詮釋基本法。 所以今天應該所有無論左中右都應該為這件事而歡呼,因為香港沒有因為政治的決定去改變一些所謂法理邏輯上的依據,這是香港作為香港人應該覺得高興的事。但是結果會是怎樣?我就不太高興了,我告訴你為什麼。如果照鮑大法官這樣說, 香港居民可以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他的理由是你沒有註明香港永久居民或非永久居民,這樣捉自殺,我不會說他是語言藝術,我現在向全香港一些弱勢族群呼籲,這些弱勢族群是甚麼呢? 現在囚禁在赤柱、石壁、芝麻灣等在囚人士 無論是非禮強姦、肢解、兇殺、林過雲、葉繼歡也好 你們身為家庭經濟支柱而不幸坐牢 即是俗稱的入賊 家庭家頭細小,陷入困境 基本法第36條 沒有註明到是香港監獄外的守法居民亦沒有註明到香港監倉內正在服刑的居民可以有領取社會福利即是享受享用社會福利的權利坐牢都可以申請第一、第二 既然非永久性的居民都可以是居民,你這樣解釋的話 拿單雙程證下來7天 我這7天之內,我是居住在香港 Physically,我是居住在香港,我不是居住在香港 玉龍賓館也好,理想酒店也好 或者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好 我是地理上和肉體上的7天 居住在香港,地理位置 那七天我不是非永久性居民 请问我可不可以拿中援呢? 如果照这样包大法官的解释,我没有说他错 请现在今晚的烂友在囚人士不知阿常叫了熄灯未在赤柱监仓里面听五光明顶 希望近年向太平绅士申诉过之后 在囚人士可以听到我们光明顶 不过听说有些放了监出来,他们里面的兄弟都很欢迎我们听这个节目 有时不知偷偷地在被窦听什么 请你们现在好消息 你们外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请你们叫你们的太太、家人和你 玩一下也好,司法复核一下 未必法官判定你对但你说香港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都可以拿得中援 他只要说香港居民就可以,你没有注明 原来非永久性居民,你住在香港的就叫香港居民 坐牢的人可以拿得先說清楚若不妨去拿如果不給可以申請不要說到所有人都會落到離去這位孔小姐在扮窮人她在廣州有物業我們香港很多人在香港住劏房很多香港是租樓住二、三十多歲的沒有物業他們不能拿中援 這樣解釋法公不公道呢我覺得先搞清楚沒有說過大法官錯這個罪魁禍首是鄧小平因為他當初說基本法宜粗不宜細 加上中國他說的,他指導安置界、蕭慧雲、李柱銘那些有份,要找的就找那些人出來 另外,山勾勾的李柱銘、烏惟庸都死了 安子界不在,蕭慧雲在上面,不知道老人癡不癡呆 李後那些全部都打齊 你怎樣叫這班阿公出來解釋原意? 人大常委會一定要解釋原意 大哥,你不要哄吃豆腐 你看看傳聞,你已經知道這個36條香港居民 當然是指香港持有永久身份證的居民 當然,你中間漏了兩粒字 是當初這班老爺看過龍或者中國式差不多先生的精神 我不會跟你爭論,是粗糙的 因為鄧小平說基本法宜粗不宜細 他就大家粗了 粗了,就弄了一個大漏洞出來 現在微妙的地方在這裏這幾天有些親中外圍團體在發起一個叫聲討香港法官的大批判運動 其用詞之狠毒 是拍得住北韓金正恩發表的章程澤判決書 政治微妙之處就在這裏 所以你有沒有聽到剛才律政司袁國強笑笑口口,故意這樣說 政府未必要事事尋求釋法,不用釋法 他這樣的態度,即是想你現在用香港的民粹 這班八、九、十後或本土派去坐法官 所以這五個法官,當然我不知道他是有專業智慧爆燈 還是政治智慧不足 他判的時候,我亦不排除,因為我用中國式的諸心之論 這五個人十多年已經那口氣是戳到喉嚨頂 我敢判,你都說要釋法 行了,現在你釋法 於是他就拿著香港居民這四個字 那五個法官都是人,我是大法官,我也慶 這麼久,鑊鑊被你在外面左派民粹大審判 一會就民回大公來論一會就說司法太獨立香港未真正回歸 這五個大法官會不會這次特意跟你說一局,釋法 那我就判,未夠七年 這件事引申起很多副作用 剛才我說,在囚人士不妨尋求司法覆核 第二 2004年之後不能拿,或者申請被人彈中的 被社署彈中,不妨現在再入票 現在再入非,或者再遞紙 2004年到現在都做了香港人 大哥,違憲 是否追討那麼多年? 可以追討,你做了也可以 2004年之後到現在是做了 但我那7年未有做的時候 我申請過中援,你說不給 現在5個阿Sir說你是違憲 我7年就慘了,苦過弟弟 睡街,拿著兜,沿途吃廚餘 有個老婆還要,不怕家醜外揚 偷偷你part-time做性工作者,洗澡,揼骨 你現在不判又自可 5個大法官一判,這7年來 被你社署根據違憲法例彈中 全部可以重新入票 應該拿回尊嚴,不是錢的問題 我同意,很多人在社工說很濕碎,益領,不是錢的問題 尊嚴的問題,違憲,特區政府 由2004年開始到現在,違憲足足9年 我是熬過了,7年我現在拿到 但你不要理我怎麼熬,7年是沒得拿 我應該有得拿,如果我拿7年拿足 我兒子隨時有錢買iPad 現在我兒子沒得買iPad或iPhone 4沒得換iPhone 5 就是因為差了幾千元 我兒子現在上學,受盡歧視 被同學笑,說他勾,說他窮 這些精神創傷要不要補償? 所以找回社工、律師、法援處發達 唔係啊,同聲啊,而家。你話八字嘛好啊,咁玩囉,係咪?唔係玩啊,我更正。唔係玩。係呢,執返正佢,網絡8903多個。齊點剛殺,消喉攻我。光美冷。偷擊見嗯。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現在判決出來你看判詞法官真的依法辦事如果香港還相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司法獨立的話其實不應該諸心之論去猜香港這5位法官是不是有任何政治的理由我不同意剛才那種說法但我講明是用中國式的諸心之論 我本人絕不同意這種主張,因為我和你都不同意 因為我不是說招職過,我是受西方文明教育 我是不接受這種 但現在住在一個98%都是中國人的社會 他們想法是這樣的,或者大家想法是這樣的 你又很了解他們想法是這樣的 如果照5個大法官這樣說 香港居民,你沒有寫到永久還是非永久 好了,我現在問,《基本法》第44條 他說做行政長官的資格是甚麼呢?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40周歲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 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這一條沒有說到 行政長官是用外國外講,沒有說行政長官必須無刑事記錄,即是說理論上剛剛放出來沒多久,跑馬地紙盒藏屍案的歐陽炳強是可以出來選行政長官,如果普選贏到你不可以因為他在裡面坐過20多年 而不讓他做。 武功文提名,又入不了閘,又出不了閘 如果有的話 現在最重要是怕你入不了閘 這一條沒有說要愛國愛港,以及沒有說要品格審查 第44條說明,再讀一次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又年滿40周歲 很清楚的條件 在香港通常居住滿20年 又有一個數字 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理論上來說,在香港住了20年 但在台灣是有居留權的 這樣可以做行政區 中國公民 他持中華民國護照也可以 中國公民 他有刑事紀錄也可以 他履通外國與美國總領事或英國總領事稱兄道弟也可以 他說明結束一黨專政,不愛國愛港 打倒共產黨也可以 開這條先例 將來這44條一樣可以這樣解釋 你不可以說44條 沒有說明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 林鄭月娥就不用說,不言而喻 而36條就說不需要釋法 這個邏輯在哪裡呢? 如果是這樣,這些洞就多了 你如果逐條看的話就不得了多了 第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 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這幾天不斷有人出來說要顧及中央感受 這是現實,又說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 怎樣都是在當地,即是香港人自己談判,為何突然又說要跟中央符合? 經過選舉或協商,以及通過中央感受測試檢驗合格之後 他沒有說這些 如果你說沒有寫那兩粒字,沒有說就可以的話 這些本《基本法》是可以的不是,有些第47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 廉潔奉公? 上任之前的疑惑好像未搞定,什麼僭建那些呢? 梁振英沒有說上任前還是上任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即是上任後廉潔奉公就可以了。 我上任前,我又叫雞,我又包二奶,我又生過幾次梅毒,幫襯過新界那間方日華健康院,看過幾次醫生。 賭錢出名,在永里書園層樓新蒲京的書足幾百萬 然後反台,粗口罵可觀 blacklist 兼在香港認識很多黑社會 但只要我7月1日宣誓就職之後 還原變回另一個人 為何你不讓我做呢? 沒有說過去、現在 你說這本《基本法》,如果你這樣說,字眼沒有說明 然後你就說它是沒有禁止的這本《基本法》我想 現在到7月14日盂蘭節尾,還有大約8個月 我看到慳下原寶蠟燭燒下去就行了你燒下去下面那些哥哥姐姐來每晚回來找你為何燒這些東西下來呀大哥如炎羅王牛頭畫面都看得烏瑞瑞說下面的地府法都清晰過你這樣搞法還用玩嗎你說是嗎 什麼叫非永久居民都行你怎麼界定非永久居民現在自由行接下來7天就非永久居民 他能不能? 即是申請 申請不給,我就司法覆核 新聞之後繼續探討